眼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。亲那天中的霜土，亲那湖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也走路也哭，

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

红的线结成了五千根红红的年，红红的年点燃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撑起红红的天，一根红红的线结成了五千根红红的年，红红的年点燃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撑起红红的天，哎哎哎，红红的中国结，红红的中国圆，中国人对上了好姻缘，喜和乐两相牵，喜和乐两相牵。家。

山坡长城。